阳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空中笑林，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相声艺术家教育家丁广泉先生的专题节目。上个周四1月18号丁广泉先生因病去世。丁广泉先生1944年出生，国家一级演员，1973年正式拜侯宝林先生为师。在多年的舞台生活当中，他创作表演了大量作品，代表作有相声、小品、发财有术、生财无道、男人和女人、签约、洋腔洋调、洋戏迷唱三国等等，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1989年起，丁广泉先生开始培养外国人学说相声，先后培养了包括大山、莫大伟、朱利安、杰盖等等来自90多个国家的140多名洋学生。同时他还通过教相声推广汉语，述诸文字有《我的汉语教学与国际推广》等著作。丁广泉先生为相声的国际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相声洋教头。此外，很多的相声青年演员也得益于丁广泉先生的教导。相声在高校的传播，在社会上的传播，丁先生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今天要首先请您欣赏的是一段化妆相声的录音《子叫三娘》，是由丁广泉先生和相声艺术家于连仲先生还有两位当时的北大留学生表演的。请您欣赏多年前的这份录音《子叫三娘》。 这位啊，是相声演员于连仲先生。这位是相声演员丁广泉先生。 这位是巴西朋友星海小姐。 这位是坦桑尼亚姐妹阿玛尔小姐。 姐妹这二位呢都是相声爱好者，北大的留学生。 对，下面就让我们四个人祝愿在座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你们大家都吃饭了吗？ 来小姐，您怎么跟人家说这个呀？ 你们北京人一见面不都说您吃饭了吗？ 那你也别在台上问呢。 就是啊， 那怎么这也是一句问候语啊？ 就是 啊，对，也算是问候完了。 行， 好，接下来啊，由我们四个人呢给大家表演一段化妆相声《子叫三娘》，怎么样？ 好啊， 我来分配一下角色啊。 可以， 我还扮演我的老角色二大伯， 老头啊。 哎，那我呢？您演一位老太太，于大妈。 哦，咱们是两口子。 不是，不是，咱们俩呀是一对老恋人。 哎呦，还老恋人？ 哎， 你是老光棍啊？ 啊。 哦，你是老寡妇。 嗯， 你们俩凑合凑合。 哎，有这意思。 可以横向联合嘛。 哎，他们怎么管那么多呀？哎，对了，你呀、啊、演一个小伙子， 哎， 你跟他呢是母子关系。 哦，他是我儿子。 对，我怎么这外国人还占便宜呢？他们也懂这个。 不对，你是我儿子，我是你妈妈。 对了。 But I'm a girl. How can I play a role of son? 喂，我一句没听清楚。 不是这，他说他是女孩子，怎么能扮演儿子呢？他只能扮演女儿嘛。 哦，这我跟你解释解释。因为你在戏里边啊演的是个男孩子， 哎，这就叫反串。 你比明白。 嗨， 哎，俩日本。哎，对了，你是个姑娘，咱们两个人呢是父女关系。 哦，我是你爸爸。 对啊，这你也占便宜啊。 你不讲反串吗？ 不行，我说人家两个人反串。 哦，咱俩正串。 对了， 羊肉串。 羊肉串，是你老惦记。 我说、你跟这二位啊好好交代交代。 哎， 我去化化妆。 对，你得化妆成老太太。 哎， 你们俩过来啊。这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剧情。咱们这剧啊是这样的，我和于大妈呀都是那个丧偶独身的老人。 够可怜的。 嗯， 混得够惨的。 是啊，所以我跟于大妈见面之后呢，我们俩就有了感情了。这感情啊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发展到后来呀、 就同居了。 没有了。没有啊。不是，我们中国可不兴这个。 那你结婚啊。 是啊，正想结婚呢。你不同意。 我同意啊。 你反对。 谁说我反对了？ 那咱们就别演了。这戏里边你们俩都是反对的，跟我们俩说了好多不好听的话，就这么一个意思，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行，我化妆去了。 哎，对了，化妆成男孩子啊。 哎。丁先生 啊， 你看我这样行吗？ 哎呀，行，你别说，还挺漂亮。 您爱上他了 啊？ 居然要和他结婚呢？ 是啊， 我说他长得也太困难点了吧？ 不是，这你就别管了。 这也不般配吧？ 哎，没关系啊，你看着。 哎，他也得化化妆。 哎， 一化妆就漂亮了， 不可能， 我们俩人就般配了， 不可能。 你看你不信呢？啊，我告诉你，这化妆还， 这回怎么样？ 行，瘸驴配破墨， 哈， 可以。 这都什么词儿啊？ 行， 现在我们俩开始演戏了啊。 行， 哎，你这待着。 二大飞， 哎，于大妈， 哎，暂停。你是他。二大伯， 啊， 你是他于大妈， 嗯， 你们这是什么辈儿？ 你不明白，这个叫尊称，就是中国人呢指着孩子们叫的。 对了， 好，演吧。 你别管他，咱们演咱们。来，咱们演咱们。 孩子们，我怕他不同意呀、 怎么能呢？ 嗨。难说。 嗯， 现在这个年轻人啊， 啊， 你琢磨不透他。 怎么？ 你看他们谈恋爱， 嗯， 那是搂着脖子抱着腰啊， 嗯， 找没人地方就啃呐、啃呐， 嗯， 就像那啃猪蹄儿似的。可是咱们的事儿跟他一说呢， 嗯， 他就不同意呀、 是吗？ 就我那儿子， 小狗子。 不让我跟你见面。 真的？ 他说了。 说什么呀？ 他说你这人不怎么样。 嗯， 他说你这老头不是好老头。 不， 他说你呀。 啊，什么呀？说呀，你说。说， 他说你竟调戏老太太。 这年轻人呐，嘴上说话没把门的，别往心里去。咱们再跟他们说说去， 商量商量。 哎，说说去， 说说去。 别说了。 我呀，坚决反对。 你在这干嘛呢？ 你不让我演吗？ 这会儿还没到你的戏呢。 那好，我走了。哎，再见，拜拜。 哎，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吧。 嗯，好，拜拜。 哎哎，阿妹儿，阿妹儿，来来来来来，来， 哎，来来来来。 这回啊，该你了。 您吃饭了？ 怎么又来了？你别跟我说话，你呀得跟他配戏啊。去跟他分析。 您吃饭啦？ 哎，这怎么老吃饭呢？ 你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呀，你别老说这句话。你的任务就是破坏和捣乱，会吓唬人吗？ 会呀、 啊。吓唬吓唬他。 行，瞧我的。 哎， 傻老爷们儿。 老爷们儿。 妈。 哎。 不许动，举手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不是你在这干嘛呢？ 吓唬他呢。 哎呦，你别拿他当坏蛋呢。他一提起跟我结婚来，你再吓唬他，明白了吗？啊，哎哎，过去过去过去。 于先生， 哎， 你吃饭了？ 我怎么老吃饭呢？别说这个了，我呀是你妈。 不像我妈。 那我像？ 像唐老鸭。 狗子，就是我跟你二大伯结婚的这事儿，你同意吗？ 我同意啊。 哎哎， 他叫我不同意。 我， 而且啊，破坏捣乱给你们搅黄了。 这 其实按我本意可以找个老伴儿嘛。 嗯， 这样吧， 嗯嗯， 我给你介绍个坦桑尼亚的老头子。 啊， 有时间上我们那玩一下。 哎呦，非常荣幸。 走，见个面去。 哎，走走， 回来，回来回来。 我搅黄啊， 哪有你这么搅和的呀？ 我都出国了。 你甭想那事儿，我跟你说啊，你得按咱们这剧情的发展来演，你别这么搅和，明白了吗？啊啊，别这样演啊。去啊， 狗子， 不行，我告诉你，你少跟我玩这套立个楞。 立个楞， 你要真动正格的，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不讲哥们义气。 嗯， 我这眼睛里可不揉沙子。今天啊，也让你见识见识马王爷这三只眼。 够厉害的啊！ 你这是跟你妈说话呢？啊，你说我怎么养活这么个逆子啊？ 后悔了？ 嗯， 我还有意见呢。 你有什么意见呢？ 你生我之前跟我商量了吗？ 对， 早知道你这岁数还谈情说爱，我要同意当你儿子。我是茄子。 茄子，你这叫什么话？我听着都恶心。 有话说话，你恶心什么呀？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出哪门子幺蛾子呀？嗯，您照照镜子， 嗯， 头发都白了，真没想到。您是人老心不老，越活越摩登啊。 不是，狗子，你说妈都这么大岁数了，这一辈子苦争苦熬的把你们都拉扯大了，你也结婚了，小两口亲亲热热的，妈看了多高兴。可是你也得替妈想想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孤孤单单的，我多闷腾啊。 是，那您赶快结婚吧。 哎， 我不管了， 你回去。 干嘛？他说的有道理，我说不过他呀。 不，那也不行啊，你的任务就是破坏和捣乱呢、啊、你就不能同意，知道吗？说到哪也不能同意，不让你管了，你想想啊。 妈， 嗯， 您说这话我听得都新鲜。 怎么了？ 你说我们年轻人在家里待不住，您这么大岁数还不该收收心呢？再说了，您在家里看看孩子，做做饭，洗洗衣裳，买买东西，扫扫房子，擦擦地板，您还能闷得慌？ 你说这些活儿啊，我这辈子都干够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的晚年生活自己会安排，你就别管了，行不行啊？ 行。 哎， 不行。 怎么不行啊？ 就 我们家里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喂， 再说了，他要跟你结婚，你表面追他，暗地里叫我破坏，当人一面被人一面，准给个两面派嘛。 你这我急，不是，没你事儿，别，你过来，我问你，你演的谁呀、啊？ 小狗子。 还是的，你得耍那狗脾气，你就不能同意呀、啊。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呀？ 呵，你这记性哎，就是。 啊，狗子呀，你就别管了。 不让我管 啊？ 姥姥， 姥姥， 您还结婚？我那帮小哥们们还不拿我开心呢，我这脸往哪搁？再说了，看那糟老头子， 我 哪眼招您那呀？ 嗯， 满脸旧社会，一脸双眼皮儿，老没看着眼的，整个一个大傻帽。 哥， 你们呢？管这叫港督。 哎呦， 他要再敢勾搭您呢，我约几个哥们儿啊，把他给花了。 啊， 我让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给他来个绝命铁砂掌，呸！我让他小猴子吃辣椒，龇牙咧嘴翻白眼，嗝屁着凉大海棠。 别！ 丁先生，我可没词儿了。 行，你这词儿可不少了，说的 太好了，太好了。下边啊，该看这二的呗跟他闺女的了。 对，该我们了。 星海，快，我搅和完了。祝你搅和出新水平、新成绩，在搅和上填补空白。 好，放心吧。 闺女。 哎，您吃饭了吗？ 哎，怎么又吃一顿呢？ 哎， 我说，我跟于大妈这档子婚事儿，你同意吗？ 我同意啊。 嗯， 但是剧中人反对，那我只好不同意了。 你就别解释了，你说说你为什么不同意呀、 啊？是啊，我为什么不同意呢？ 说呀， 你问我呀？ 啊， 那我问谁去？ 哎，你爱问谁问谁。 这 不是你说这怎么演？你哎，你说， 就是你呀，搅和，就是搅和。 好， 这个 关于这个问题嘛，我可以明确的答复您。 怎么这味儿了？ 您和于先生 啊？ 哦不，您和于大妈这档子婚事，真是无赖事。阿拉坚决反对。 我想啊，你是个有文化的人，跟那狗子不一样。 怎么回事？ 不是我说的。 那把拼了！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能理解我。 你不要跟我打关系嘛。 你 搞什么搞？你这位老同志说话要负责任好不好？60多岁的老头子还要结婚，真是好无搞。简直是小生命啊。 哦，就许你们年轻人谈情说爱，就不许我们老年人也有点爱情。 哎呀呀呀呀呀，小点声音好不好？ 是， 老了就不要赶时髦创奇迹放卫星了。 还放卫星了、啊， 你我是了解的、工作是出色的，成绩是主要的、是有贡献的，总之是蛮好的。应该保持晚节，继续革命嘛。 革命 就是嘛，难道就不怕落个老不正经的名声吗？ 没有人会这么说。 我就这么说了嘛。 我也这么说。 哎，我这没你的事儿啊。 人家的风言风语啊多得很。 都说什么了？ 人家说你在教桃花运。 桃花运？ 别看头发都掉光了，可是在女人面前还是很会出风头的嘛。 净调戏老太太。 行了， 老同志，难道您不怕老了以后再犯点生活错误吗？ 我这是找老伴儿，他我又不是胡搞，这怎么叫犯错误啊？ 这个界限是很难分清楚的。常言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嘛，啊，是不是啊？ 是， 就是嘛。再说 妈妈都死了这么多年了，您都经受住了考验，表现的也还可以吗？怎么现在支持不住了？老同志，不要辜负我们的希望，要顶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常言说，往往有利情况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哎，别慢着， 别紧张啊， 他们这儿又开上戏了。我跟你说啊，我的事儿你别管了，行不行？ 爸爸，不是，您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现在的表现嘛也不奇怪。 那 从医学上讲，这叫更年期。 更年期？ 是的，是一种病态心理，如果发展下去，就会导致成狂想性老年精神病。 这病够厉害的啊！好，今儿我就精神病了。我精神病了，我精神病了，我精神病了。 不要激动嘛，我这完全是为了家族的荣誉，您的名声嘛。 我还什么名声啊，我都精神病了。我， 你要这么说我是干涉定了。 你， 我不同意你给我找后妈。 那 你表态吧，你要结婚就不要我这个女儿，你要女儿就不能结婚。 好，从现在开始咱们爷儿俩呀，一刀两断，各奔前程。 什么？你的心也太狠了，宁可不要我女儿也得结婚。好，你结吧，结吧，给我找后妈去吧，找你的老亲爱的去吧。我告诉你，你要真敢结婚，我就敢。 敢怎么样？ 敢 怎么样？ 敢喝敌敌畏啊。哎呦， 星海写的太棒了。 哎，你怎么快过来吧。 刚才这话你都听见了吗？ 我听着了，咱俩人是一对神经病啊。我想咱们永别的。 别去，要永别呀。 你放心，我不会喝敌敌畏 啊， 那玩意儿喝到嘴里它不是滋味啊。 是啊，哪有那啤酒好喝呀、啊、 永别了。 别、那咱俩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你听着点信儿。 哎， 我要死在你头了呢，等开追悼会的时候啊，你就像那小青年那样 啊， 啃我两下也就行了。 哎呦，我跟你说，你怎么，你别说这，我跟你，我告诉你， 搅和黄了，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一对十三点吗？ 谁让你当初反对了？ 你还要把人家给花了吗？ 你还想喝敌敌畏呢？ 没事，不是，怎么我们这演戏，你们俩干嘛呢？ 没事，这是 戏改改吧。 改戏、哎、 对，改成我们俩全同意、 哦、都同意了。 对， 不都演完了， 加个尾声吧。 还加尾声、 啊、举行结婚典礼呀、 啊啊、结婚典礼。 对呀、 啊、 使你们感情升华。 他升不了。 就是 不是你们看他哪呢呀、啊、这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丁广泉先生、于连仲先生和两位当时北大的留学生新海、阿曼尔合作表演的化妆相声《子叫三娘》。您听啊，丁先生为外国的朋友，这两位留学生啊设计的一些方言的妙用和一些中国特色语汇的妙用，特别有喜剧效果。这是多年前的一份录音。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先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请您继续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段，再请大家听听丁广泉先生和大山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

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21号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和明天本市依然处于低温寒潮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本市今天天气寒冷，山区的气温将会更低，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最高气温为-4摄氏度，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都是感觉寒冷。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寻土窟窿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相声艺术家教育家丁广泉先生的专题节目。丁广泉先生培养了很多外国的学生弟子，听过丁广泉先生的课，得过丁先生教诲的外国友人太多了。这其中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140多个洋学生是系统性的和丁先生学习过的。要说到外国朋友说相声，那得首推大山。大山也是他们当中最早成名的，现在仍然是外国友人学习汉语的榜样。大山也是丁先生最早的洋学生。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大山和丁广泉先生合作表演的《洋戏迷唱三国》。这个作品脱胎于传统相声《黄鹤楼》，根据大山的身份还设计了不少新的包袱，使得这个段子有了很多新意。从这段录音当中呢，也能展现丁广泉先生稳健的捧哏风格，请您欣赏大山丁广泉表演的《洋戏迷唱三国》。 哎呀，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见面。 对，大家也经常问我，最近这一阶段呢，老看不见大山了。大山干什么去了呢？ 您不知道啊？ 不知道。 哦，我回加拿大创办了一个京剧艺术团。 哦， 最近呢，这一年多以来，我带着团呢，全北美洲巡回演出。 嚯！ 哎，我们演的场次还不算太多。 哦，一共演了多少场？ 500多场吧。哎，我们那个，哎呦，常常爆满，那观众那个热烈呀，他掌声不断呢。好，好，好！哎呦，他们喜欢。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块叫唤了。我问问你吧，你这500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 当然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哎，对了啊，京剧里边三国的戏比较多，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是啊， 三国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 哎 哎，也经常闹一些什么贸易纠纷之类的。 哎，这三国还闹贸易纠纷呢？ 是啊，啊，您就拿这个关税问题来讲啊，那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那各方面的那关税怎么调节？ 对，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说的是哪三国呀？ 不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吗？ 北美三国呀？ 是啊，你以为呢？ 我说的是中国的三国，魏、蜀、吴。 哦，您那说的是老三国。 哎，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哦，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六国？ 哎，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嗯，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多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你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吹了。 我问问你吧，你真会唱京剧吗？ 真会唱啊。 真会唱。 是啊。 那这样，今天咱们当着在座的亲爱的观众，咱们俩在这唱一出怎么样？ 好啊好啊。好，大家那么欢迎，我们就唱一出六国。 这我不会。 那唱什么呀？ 要唱咱们就唱中国这个老三国。 哦，老三国也行。 哎， 不过太长。 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不唱当间。 那咱们就甭唱了。 那怎么唱啊？ 咱们就得唱当间这点戏胡。 哪一段啊？ 就从刘备过江开始，张飞闯帐就结束。 我明白了，不就是那个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吗？ 哎 哎，名为相亲，实为双方首脑谈判的，为的是结成统一战线。 一到他这儿全都是新解释。 我知道这段。 啊，不过这意思是对了。 嗯， 行行行。不过这一段戏呢，剧中人物比较多 啊。对， 咱们俩得分包感觉 啊。这样吧， 啊， 您先挑 啊。 啊，因为我会的太多了，我都会六国嘛。 你就不要提你这六国了。 您先挑角色 啊， 您会哪一点您就来，不成的全交给我 啊。这么说你都会？ 我都会呀。 那那行那行，这话可够大的啊。 您说呢？来谁呀？ 这样，我来个刘备行吗？ 行啊。我来个，我来谁呀？ 你来谁？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呀。 不是，我怕就是您会那么一点，我怕我这抢过来了您就没得可唱了。您先挑啊。您说您不行，您让我来什么？ 好好好。那你来个诸葛亮行吗？ 诸葛亮可以啊。不就是诸葛亮三气总统吗？ 不是，这里没有总统什么事儿。 是吧？我们新三国可全是总统的事儿啊。 咱可不唱那新三国。 哦，对对对，老三国 啊。 好， 这样呢，然后我再来一个张飞。 那我再来一个咖啡。 我来碗 Coco。 这就对了嘛。我们首脑谈判之前，我们先喝点饮料，随便坐一坐，聊一聊，缓解气氛嘛。哎，小姐，来两杯咖啡。 你看看看看， 一杯 Coco。 那行行行， Coco 您是喝 Coco。 来来来， 行行行行了，这里没有饮料的事啊。 没有饮料， 咱们俩在这唱戏。 哦，唱。 哎，就是唱，就是你就来那个诸葛亮。 哦，行。 我就来那个刘备。 好 啊。然后呢，我再赶一个张飞。 行 啊。咱们俩呢同时上场。上场的时候呢记住了，我上场你打家伙。 好。您说吧。 哎， 我打哪个家伙？ 打你。 那家伙在哪儿啊？你出来出来，我揍你一顿。 没没没没， 你放心， 这是打架呀，是怎么着？ 这不是谈判谈崩了，您让我打那家伙吗？ 不是，我是说呀，让你用嘴学打那京剧的锣鼓点儿。 您外行不是 啊？ 老外，您说来让我来那个文武场伴奏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文武场伴奏。 什么叫打家伙呀？ 你这还赖我了。行行行行，那你就来那文武场。 好 啊，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行， 哎，从这儿来。 好。好， 注意了啊。 抬把它大抬 啊。你给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怎么了？ 干嘛呢？这是 不是？那怎么演？ 你得活动着点啊。 活动点。 哎， 你早说呀。 来。站停。 活动吧。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穿拳击啊。这是 我小活动。 小活动 可以 啊。来。 不， 还有嗓子没着了。 我什么活动啊？你说清楚。 我这意思就是你跟我配配戏。 是啊， 自然一点。 哦，自然一点。 哎， 说呀， 这费劲的。 好， 来。啊，先生。 啊 ，Mr. 刘。 这 Mr. 他刘像话吗？ 怎么不像话？刘备不就姓刘吗？那就 Mr. 刘。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

进口关税往下降，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你可千万别唱这个词。 不会的，咱们都背熟了吗？ 哎，你唱这词儿我没法接啊。 错不了了 是吧？ 就是唱什么调啊？ 唱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嗯、 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什么的？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令苍，他对不上啊！ 你记我这京剧里加摇滚，这多乱呢、啊！这个 那对称嘛、嗯。 我跟你说，你得唱的是西皮， 西皮怎么唱 啊？ 这样唱啊！ 主公上马心不爽， 苍，你唱 哦。职工上马先 打架 哦，擦浪家那子擦， 我打， 你打就打吧，怎么都知识糊涂了？我这 是，哎呦，谁把谁知识糊涂了？这是，没事，来来来，该你唱了啊！ 好， 我给你搬把凳子，注意了啊！ 嗯， 开始，擦浪家那子擦。唱 职工上马心不爽， 他唱 山人八卦秀内阴藏， 他唱 将身且做中军长。 要唱了唱了唱，哎呦这费劲哦。 等候涿州一个章， 唱且唱，这姑娘还会飞吻呢。 那这奴水是怎么回事啊？ 你该报名了。 报名啊！ 哎， 协助大山 诸葛亮， 协助诸葛亮上台鞠躬。 好嘛，这诸葛亮还蛮客气的。 怎么报名？ 哎呦，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章嘛。 行行行， 哎，这人真是。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章， 中啊！ 怎么回事？东西掉了。 搞什么呢？你这 什么东西掉了？ 什么也没掉。 那个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就这么大。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我演的这，对呀、啊，我演诸葛亮啊。 对呀、 啊，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我不害怕， 对， 再来， 哎，记住了啊，别害怕啊， 不害怕，我诸葛亮我怕什么呀？ 来报名 啊， 嗯，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章， 走啊， 不害怕。 那我就甭唱了。不害怕像话吗？ 那怎么呢？ 不是你打家伙我好唱啊。 哦，等会儿等会儿 啊， 这一段这家伙还不一样 啊。那当然了， 这怎么打呀？ 我跟你解释解释吧。这个张飞啊是大花脸， 是 一上场呢你得打四鸡头。 四鸡头， 哎，那得降降把它降才降，然后呢改紧急风，把它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蹦登仓，到抬头有个哇呀呀转扭丝，我就唱。 哦，等会儿那个哇呀呀搁在什么位置啊？ 哎呀，蹦登仓完了就哇呀呀， 蹦登仓完了是哇呀呀。 哎， 记住了， 别忘了 啊 啊！咱们现在开始。 好 啊，再报名。 嗯，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章， 等我。 把它降降，把它降才降。把它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挖 挖呀，玩命挖， 我也挖不出来了。我 行行行了，你打架我唱吧。 擦浪起来的擦浪起来的擦浪起来的唱， 老臣先生之过患良， 哼， 多死不以谋善良， 哼， 怒气不济 恐况 报啊。 他还咬人呢， 快快换了毛的大熊王， 唱起唱 苦恼啊， 他唱 苦恨， 他唱 我是张飞， 善人送张飞， 你还接李逵呢？ 善人接李逵， 哪接去？乱不乱呐？ 哦，我想起来了， 你这人 啊， 三将军呐， 啊，三将军， 开始， 啊，三将军紧的保障，怒气不息，为的谁来？ 诸葛亮啊，俺老张就为的你来。 你是找我来的？ 真是 找我？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哎呀，关税我都给你免了，别那么生气。 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山和丁广泉先生合作表演的杨戏迷唱三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方言物。 我 尤其对上海有感情 啊。那为什么呢？ 来了好多次啊。 是啊， 跟上海人特别熟悉。 真的 啊？ 那这么说，对上海的风俗人情、 嗯、 语言你都熟悉了？ 语言还不太熟悉。 是吗？ 有时候呢，上海人说话我听不懂。 哦， 你比如说吧，今天我上街， 嗯， 有两个姑娘过来跟我说话。 说什么呀？ 他们这一看我 啊， 能可以可以 啊， 这不是堵塞吧？ 堵塞吧。 我一听这话好像我听懂了。 嗯，听明白了吗？ 他是说 啊， 这儿是不是堵塞了？ 堵塞了啊。 我一看到后边还真是堵车了 啊， 我就跟他说，哎，是堵塞了，哎，是 太好嘛。 他呢听得特别高兴。 是啊， 他过来又说了。 说什么？ 农村堵塞了 啊。 我说他们堵塞了，我没堵塞啊。这不是修地铁吗？这个很难免的，我没堵塞，跟我没关系。 行，你呀、闹误会了 啊！ 这是上海的方言，你没听懂 是吗？ 人家那两姑娘的意思是说呀， 哦、 说你看看这是不是大山呢？ 哦，大山就是堵塞了。 哎，对了， 哦，去。 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纪念相声艺术家、教育家丁广泉先生的专题节目，明天早上的空中笑林还将继续为您播出。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30，空中笑林再见。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